諗到未啊？諗到答案，認真諗點解我哋傳福音？每一個人心裏面諗個答案，認真諗個答案，花少少諗下點解我哋要傳福音？諗好未啊？有答案？我唔問你問，我唔會答住。你喺裏邊諗點解我哋傳福音？好啦，咁第一個問題你要去 stimulate 你。你諗個答案係唔係我哋傳福音終極嘅目的？嗱，可能你曾經諗過已經係終極目的嚟㗎啦。我想諗個就係超住你第一個問題。咁你所取咗個答案係唔係我哋傳福音最終極嘅目的？可能你睇一個流體答案，但你覺得嗰個未必可能係達成一個更大目的、更終極目的嘅一個嘅方式，而唔係目的。我再問一次，點解我哋傳福音？全福音終極的目的是什麼？再來喎，既然我再找第三個，就找其他的提示你來問你，挑戰你的答案。其他提示喎，為什麼我們侍奉神啊？為什麼我們侍奉神？為什麼我們要敬拜啊？為什麼我們要發揮我們的恩賜？更嚴重的問題，人生究竟有什麼目的呢？為什麼我們要堅固信仰我們的根基？就是今天的主題。為什麼我們要實踐基督使命？當然我這樣說的時間，我所說的全部指向同一個答案。可能你仍然維持你的答案，但是經過其他提示之後，你又想到另一件事。我想問，再問一次，為什麼我們傳福音終極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我們侍奉？為什麼我們敬拜？為什麼我們要發揮一件事？人生因為何？為什麼我們堅固信仰根基？為什麼我們實踐基督使命？博取了，好嗎？開過了沒有？開過了。可能你想到不同的答案，你可能这个时候问我，喂，牧师，你的答案是不是真的？坚不坚的？会不会错的？那我就答你，我的答案是没得拗的，一定对的。OK？ 不信我先好不好？是的了，全福音真的目的，人生目的，最终目的是一个叫做榮耀神，這個是我們傳福音最重要的目的。可能你想就是說，咦，傳福音不是要人得救上天堂嗎？如果我們說要上天堂為目的的話，當我同人傳福音對方不信的話，那就是我達不到目的了，是不是？好了，你傳福音，努力傳福音，對方不信，但你盡了責任的時候，上帝得不得榮耀啊？上帝得榮耀，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傳福音，因為我們不是以人得救上天堂的最終目的嘛，我們是要實踐基督的使命，基督要我做的，我們實踐到。當然我想問的，雖然我想說榮耀神，你可以找其他的理由的，但是相同的，就以神為中心，譬如說傳福音為要達成神的心意，得這個可以答案。你可以說因為 我要履行神給我們的使命，得，明白我的意思嗎？總言之，你的答案是以神做中心目的，而不是以人為目的的，那就對了。今天我會問那件事，如果你不需要任何提示都能夠答到答案的話，弟兄姊妹，感謝你，不是，多謝你，今天亂講話，你好，你相當有這個的根基，我不需要舉手，我費事驕傲。我以前太多時候，我哋即係以人為中心嚟到去諗，點我哋敬拜啊？係咪滿足我哋嘅？唔係，係滿足神。同大家睇幾年嘅即係嘅經文啊，喺呢一個嘅一唔好意思，因為後邊啲字太模糊睇唔到，我要去轉身啊。 剛才我讀經文裏面因信所受迫迫害是教會的榮耀、啊、我們再讀一次，我們讀這個十二到十三次，麻煩一齊，一齊，麻煩。這裡說到因信受迫害是教會的榮耀，這兩節講到、啊、接著講到信徒能夠承受迫害是靠信心和愛心、啊、我們、我們不讀這段、我們只讀找姊妹讀十八和十九節，好嗎？姊妹，麻煩。这几段经文是赞美的，就是说信徒要承受迫害是靠信心和爱心。第十七节那个信有根有基，提到信心爱心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两样东西信心和爱心能够帮助我们 去承受这个的、就是、迫害。但这一切信徒能够靠信心爱心去面对迫害，最终会达成什么目的的？这些我们看教会成就一切就能够得着这个荣耀。我们请弟兄读嘛，十九同二十节，麻烦。这里讲紧嘅好长经文，好似讲紧紧嘅苦难，有啲讲紧胜过苦难需要靠信心同爱心。但系最终讲嘅就系信徒如果能够有信心同爱心战胜迫害嘅话，那么教会得荣耀，教会得荣耀就最终咩得荣耀啊？就是、上帝得荣耀，上帝得荣耀系一切嘅目的，最终嘅目的。呢段经文我哋睇呢一个嘅诗篇第八十六篇，我一齐姊妹读好嘛？读这个九到十二十二节读熟读晒啦，嘛？唔该，姊妹。尊行之後，我能夠榮耀你。第九節講到主啊，你做到萬民都嚟敬拜，因為你唔理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詩篇有好多嘅讚美，詩篇好多嘅講到一切一切為要榮耀神。唔同我詩篇咁強呢一篇係其中一篇好代表性嘅，神做萬民嘅目的，最後係要人去榮耀佢。透過遵行真理，透過信心，透過愛心。我們用高科技來處理、啊、我跟著呢我們看這個詩篇第六十篇的第二節，或者今天頂就頂到嘛，麻煩。這一類經文是翻轉頭翻轉頭未到未到未到翻轉頭翻轉頭，这类经文是圣经很多的，我只是抽几种经文，是讲到神做一切，什么人做一切，最终是要让神得荣耀。这条诗篇第六十篇就大家都说，那里神栽种，神作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得着荣耀。罗马书十一章一段的经文，我请姊妹读吗？这个讲到神愿意得荣耀的原因是一切都因祂有，一切都要靠祂，既然一切都靠祂来被造，一切都靠祂来保持那个运作的话，那么祂又得着应得着有的荣耀。 啊，舉個例，你去夜晚啊，你唔知你去團年飯邊度食啊？喺屋企食。假設你去間好嘅茶好嘅酒樓食，哇，裝潢好靚啊！啲即係啲餸菜擺得好好，啲嘢食物好食，然後全部都一個人做曬嘅，抵唔抵拍手掌讚佢啊？抵，一切都佢安排，一切都係佢主食嘅，所以佢當得嗰個嘅榮耀，當得嗰個嘅讚美。萬有要把榮耀歸給我哋嘅上帝。我哋喺臨前六章第十節，我哋請請邊度讀啊？請弟兄讀啊，弟兄唔該，弟兄唔該。神當得榮耀，一個創造我哋；神當得榮耀，一個救贖我哋。我哋去買翻嚟嘅，我哋生命屬於神嘅，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應該為要榮耀我哋嘅主，我哋嘅神。臨前十章第三節，好想咩經文嚟嘅？求姊妹唔該。我們所做的一切，無論食，無論喝，無論所做的一切，我都要為榮耀神來去做，是整個什麼話 ？24/7， 我們 24/7， 我們一日一個禮拜7日，一日24小時，我們做的一切，最終都應該為要榮耀神。我們看埋呢個彼得前書4章第19節，我們請弟兄。唔該。 佢有所教導的，要按着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賜的榮耀服侍。要神在凡事上因基督基督給他的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 信徒能夠發揮恩賜，係因為神俾我恩賜。如果我能夠將神的恩賜嚟發揮嘅話，那麼神就得著榮耀。啊，呢段好長噶啦，呢段就唔同你睇啦，你自己翻睇啦。喺啟示錄第4章第8到第11節講到敬拜，啟示錄好多好多關乎於讚美榮耀神嘅經文，我淨係讀，淨係睇。姊妹有冇啊？姊妹讀第十一節好冇啊？唔該，十一節，仲有咩節？我哋嘅神，我哋嘅主，配得榮耀，配得讚美。呢段好長啦，呢個喺路加福音咧，好出名嘅故事裏邊就耶穌醫治癱子。耶穌醫治癱子，我哋話點解人醫治啊？我哋好容易講就係耶穌先能醫治呢個癱子，係因為可以讓該人能夠得醫治，能夠得到健康，可以坐車行走，呢個好明顯嘅目的。但呢個唔係最終目的。神的神迹医治，最终是我睇定喺25節，咁样我读啦。那人当着众人面前都黑起来，即系耶稣要佢啦，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神。呢个神迹最终嘅目的，透过人得医治，神得荣耀。另外一段。就是那個生瞎眼的人的故事，就算連殘疾一出生殘疾，有人說會不會因為他犯罪，他爸父母犯罪，所以他一生出來就盲啊？耶穌回答說，不是因為這人犯罪，也不是因為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神的榮耀。弟兄姊妹，請經文裡面講翻點解我哋要讚美神，因為一切所都係佢做嘅，一切我哋所做嘅一切都係要榮耀佢。我哋被神所做，所以我哋有責任去彰顯神嘅榮耀。 我们被神所救赎，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有个本分来荣耀我们的天父。又讲转头，为什么神那么喜欢被荣耀的呢？荣耀举了几个例子，希望释平时不笑的，拍人拍手掌，哈，开心，即系我好中意你哋荣耀，系咪神都类似咁样嘅咧？头先讲过咯，因为一切都系神所做嘅，所以佢配得荣耀。你冇谂啲故事就系人要荣耀自己成个后果啊？谂唔谂啲故事啊？人总荣耀自己唔荣耀神嘅时候，后果你谂唔谂啲嘅故事啊？举个例，可能吞之啦，可能巴比塔嘅一个故事啦，系咪啊？真。要人嚟到宣，即系尊荣佢嘅名字，即系当人唔尊荣神嘅名字，身上人唔去荣耀神，要荣耀自己嘅话咧，后果就好麻烦。巴别塔系一个例子，人要宣扬自己嘅名字，要建造巴别塔，我几威，于是产生好多混乱，神要制止。今日世界好多动荡，好多战乱，都系同人嘅罪性有关。人要攞威，人要称霸，人要。将其他嘢攞立为自己，我要作王啊！莫小说咧，通常啲人争咧系争咩咧？争做掌门人啊，争做阿头啊，争威啊！你唔用讲啊，你翻去睇其中一本典型嘅书就系《笑傲江湖》，争咩啊？争威，争人要知道我系最大嗰只，呢就好多战争。今日世界都一样系咁样。弟兄姊妹，我哋喺生活上，我哋会唔会常常都有一个下意识，或者有一个心智，就是我哋喺所行所作嘅能够荣耀我哋嘅神？呢个系我哋嘅目的。呢个目的可以令我哋做好啲嘢，好唔相同。几个例，譬如我哋传福音，头先讲过啦。哇，传福音啊，可能佢唔信嘅喎。全福音可能佢我好瘀嘅喎，佢唔翻，我邀请佢唔翻又好瘀嘅喎，我同佢全福音佢唔信我好瘀嘅喎，我哋将自己荣辱成为我哋嗰个考虑，但系忘记咗全福音成日工作，佢唔接受你啊嘛，佢唔知道边个，佢唔知道上帝，所以如果能够将荣辱抛开嘅话，我哋全福音可以好唔同嗰个嘅个向度。全福音成日工作，不是我的荣耀，是对方和神的关系。我们最终尽了我们的责任，我最终是荣耀神。履行全福音的使命，本身这件事就已经是一个目的，荣耀神，敬拜。如果你有一次听到，哇，今天哪里？牧師呢個文一講完講得真係好咯，我相當滿意咁離開教會。弟兄姊妹，你係錯嘅。我當然我唔係話你要哇好悶先咁樣開心，我先就係目你翻嚟教會嘅目的唔係為滿足自己而翻教會。你滿唔滿足唔係敬拜嘅核心，你翻嚟教會係要滿足上帝。问题不是我在敬拜里面得不得满足，是跟神在当中得不得到满足。不是我要取悦会众，是我同会众一同去取悦上帝。正如今天主后赵传道都提到即係今日我哋會係以一個我哋一個觀一個觀眾嘅心態嚟到去享受一個敬拜啊！講完講得好唔好，詩歌好唔好，我哋一個消費嘅心態，我哋嚟教會係要消費嘅。弟兄姊妹，真正嘅敬拜只有一個觀眾，唔係我，唔係你，真正嘅觀眾係上帝，係上帝享受我哋嘅敬拜，所以。唔係，除咗嗰班大師哥嘅要預備打得好之外，原來我哋嘅投入，我哋一齊高歌和唱讚美神嘅話，原來我一同嘅去取悅我哋嘅上帝，呢個真真正正嘅敬拜。 不過嗰時我哋好似環教會容易走嘅好多問題啊，譬如話你可能聽過啲情況，就係譬如靈恩派或者呼喊派啊，要好 high 嘅時候咧，唱歌好 high 嘅時候咧，呢就感覺到咗個滿足，呢就容易揾自己嘅滿足，成為敬拜嗰個目的，甚至去到地步去敬拜咗嗰個敬拜，唔係敬拜上帝，而係敬拜嗰個嘅敬拜。因此一樣，當我哋履行恩賜嘅時候，唔係哇好開心，因為我恩賜能夠被神所用，我感到好滿足，因為恩賜被神所用。恩賜被發揮，唔浪費神所俾你恩賜，最終係神得呢一個嘅榮耀。好啦，好快咁講講，咁咧即係咁你問？你我講咁多，究竟信徒喺邊方面可以榮耀神？咁啊，如何榮耀神？咁好快咁同大家跳一跳啊！你唔記得唔緊要啊，但係你應該做信徒耐咧，你知道其實信徒要榮耀神可以好多方面。當我可以藉住神榮耀神當中，我哋生命當中唯一嘅目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神，你愿意荣耀神的时候，你愿意目标荣耀神的话，你的目标本身，你的心意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神的方式。你可以直接一个诚恳的认罪，认罪都荣耀的吗？是，你真心真意在神面前认罪，这个是荣耀神的一个的行动，认罪是一个荣耀。藉着信靠神，你可以荣耀神，你藉住对神的荣耀敏锐，你都会荣耀神。突然间遇到啲好开心嘅嘢，哇！见到一个嘅天虹啊，唔知大家叫唔叫天虹啊？温哥啊，香港我好少见啲天虹嘅，我未见过，几乎咁滞。你一见天虹第一样嘢乜嘢啊？我唔知你，我第一个反应往往就系、是、哇，好靓啊，开心啊，感谢神。當我們對神有榮耀敏鋭的時候，這件事本身就能夠榮耀神。藉著結果子，好的這個果子是好的果子，聖靈果子，我們可以榮耀神。藉著滿足神擺我們的位置，我們不需要執事，被人執做執事。我不需要做部長，被人做部長。我不需要康樂部，被人執做康樂部，真激奇。滿足神擺我哋嘅位置，無論可能喺我哋公司裏邊，我都唔想做嗰個位嘅，但係冇人罰嘅時候，藉住滿足於神擺我哋嘅位置，我哋能夠榮耀神。我哋藉住過聖潔嘅生活，我哋可以即係榮耀神，藉住過聖潔嘅生活去榮耀我哋神。藉住為神而活，我哋去榮耀神。榮耀神可以好多方式，藉住喜樂嘅生活。榮耀神，當我們經常都開心的話，喜樂生活的話，我們可以榮耀神。藉著為真理爭辯，無論贏輸都可以榮耀神。所以是真的有智慧爭爭拗，不是死拗難拗那些，是真的智慧的，有智慧的同人爭辯，這件事本身可以榮耀神。藉著讚美，我們可以榮耀神。哇，真的這心情真的要榮耀神，很多種的方式。藉著為神有明發熱心，榮耀神。在日常生活裏面，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行為，我們的舉止，我們對神的信求，一切都可以榮耀神。就要努力令人歸主，我們可以榮耀我們的神。啊，這樣緊要了。當我們為神受苦，願意為福音的緣故而再犧牲我們的生命的話，這個是榮耀神的頂點， according to the Bible。这个是最能够荣耀神，因为你愿意将生命来到去摆上，这个是荣耀神。当我们将一切所得的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荣耀神。弟兄姊妹，荣耀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弟兄姊妹，在乎的是我们心里面愿不愿意要荣耀神，成为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呢個係我常常覺得，今日我哋啱轉完之後教緊後現代啊，後現代啊，雖然教咗四堂都仲未真正入題，但係佢點解下禮拜可以講後現代？但係後現代其中一個好大嘅表徵就係以人為中心，一切都係我覺得點樣，我認為點樣啊？但係真正嘅睇翻聖經嘅時候，榮耀神就係尊重神。不是以自己覺得怎樣為依歸，而常常想探神所看的，感受神所感受的，要成就神的心。這個主導文的經文是不是願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而從成就在天上，在成就神的心意。張國松弟兄在我們教了很長時間，我們安息主要懷這麼多年裡面，他們只讚我一次講道所以我讚一次都很深印象。那次那篇道的題目叫人從天緣，我記得都是在過年時候講的。一般人我們講是什麼？天從人緣。什麼叫天從人緣？这是很荒谬的，上天跟随我的意愿，这个人为中心的，天从人从我的愿，我想怎样就怎样，这个人为中心的。真正的情况应该是人从天愿，神能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正如耶稣在撒玛利亚园说，不要按我意思，要按你的意思。那天张老先生就说，对，很多人就说，天从人愿是不对的，人從天才是對的。弟兄姊妹，我們是希望天從你願，也希望你能夠順從神的心意。不過講到這時候很小心，很小心。當我們說我覺得神是這樣的時候，我認為神認為，明白嗎？我覺得神覺得，你明白我意思嗎？這時候要很小心。正如香港有個高官就說上帝感動他去選特首，他覺得神覺得神，他覺得神跟他講笑話，很小心，很小心。正如在幾百年前德佛國一個女仔正德在木在後生女的時候，在牧場睡了晏覺，個晏覺佢有個異夢，呢、這個異夢就叫佢搞革命，因為佢終身嘅投身革命，最後為革命而犧牲。常常睇緊故事都問翻，究竟佢係夢，亦或神俾嘅異夢，冇人知道。咁你話點能夠肯定我所做嘅係真係神嘅心意？不是我覺得神覺得，而真的神的心意的話，仍然靠兩樣東西很重要的，讀經明白神的心意，禱告祈求神的心意。當你不讀經不禱告，而常常覺得神覺得的話，神都要你這樣做的話，你很容易不是奉主的命，是奉你自己的命。而聖經說，當你立亂將你的意思投注在上帝意思之上，然後說這個是神要我做的，根據十戒，這個叫什麼話？這個叫妄稱主名。今年呢，是什麼年話？雞年，不好意思，等一下，現在還是猴年來的，要到了初七才是雞年，不過不要緊，我們偷步一點啦，先說雞年先，是吧？雞年就慘了，因為根據數字呢，龍年出生的人數是最多的，因為中國最龍嘛，雞是最少的，因為雞就不是太好的。想想雞有沒有好東西的，名稱什麼話？什麼雞鳴狗盜，聽過沒有？ 你谂咩食死鸡啊？咩死鸡撑饭盖啊？咩鸡都唔断，全部都系唔好嘅嘢啊！即系话，或者近代中意将啲风月女子视为咩话？咁啲都系啲唔好嘅嘢嚟嘅。我谂下点啊好句子咧？我谂到一句，都系唔系直接嘅，系间接嘅。呢句叫做闻鸡起舞。我谂呢句系好嘢啫，有啲唔同鸡有冇关联嘅，同人有关系咪啊？讲故事咯、哦，晋朝有个啊，即系叫做祖籍嘅人吓，系啊，即系日上翻三竿都唔起身啊。咁后来佢想为国嚟到尽忠，为国家做一番嘅事业，我觉得佢唔得喎，身体又孱弱啊，读书又唔够，点为国家做事啊？于是佢同另一个朋友啊叫刘坤嘅人咧嚟到去急。即係諗計仔啦，不如以後咧，逢係雞叫之嘅時候咧，我就起身做咩啊？起舞，即係起舞唔係即係跳舞啊，即係練武功啊，即係起耍劍啊，啊即係 morning exercise 啊。咁佢真係話咗做得到喎，咁真係咧，從此之後咧，文雞就真係起身嚟做 morning exercise， 結果。他後來真係強身體健壯，而且讀書多，可以為國家做翻嘅事業。今日同大家就揾民雞起舞，彼此同你去作一個嘅，即係去一個鼓勵。第一，透過民雞起舞鼓勵大家早睡早起，啊，即係積極嘅啊，其實。積極啲嘅，啊，即係唔好浪費時間。另一樣嘢就係祖籍能夠民雞起舞，係因為佢想忠貞報國，為國家做翻嘅事。於是要為國家做事，就唔可以 hea， 唔可以再咧咧啡啡，佢要積極。我哋何曾幾何時，所謂神國做翻嘅事業？但是一年過一年，可能我們未必有這個心智，神的國需要你，需要我，因為有這個使命，這個需要的話，實踐基督使命是需要付出的。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很大的動力，讓我們能夠去，就是，早睡早起，或者起碼，就是投身多一點，以致我們能夠為整個國做更多事。第三方面，祖籍一聽到雞叫起身是需要 discipline 的，有沒有想過雞都需要的？雞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能起身，就是雞能起身。如果雞偷懶怎麼算好呢？我想想如果雞偷懶，即是現代人我們不知道，因為我現代咧就唔係雞係唔係再係做alarm clock嘅alarm clock，我哋用電子雞即係鬧鐘嘅，我哋唔靠雞嘅。雞對我哋現代人講，就唯一個用途就係止肚餓啫，啊，嚼咗佢。不過我翻去鄉下嘅時候，真係多得佢唔少，五點六點鐘就啼㗎啦，嘎嘎嘎嘎嘎，你唔起唔得嘅，好準時嘅。天蒙光就起身，祖籍一樣見到雞叫，民雞就起舞，是需要很大的 discipline。只雞跟從的不是只雞想睡到幾耐就幾耐，天明就起身盡佢責任，嗰個嗰個嗰個，祖籍一樣。不是在乎自己想不想起身，而是我要起身。这个概括自己想不想的东西，而是我要起身，因为鸡要明我就是起来，就是起舞。不是按照我想点，而是一个更大的目的，更大的照明，用自己来到去起身。不从自己意思，而上一個更大的意思，祖籍是要報國，我們是要成就神的心意。 唔好按回事，系要按理事。新年，弟兄姊妹，你想今年点样？呢个问题系错嘅。新嘅一年，你嘅问题唔系我喺新嘅一年想点，真正嘅问题，好嘅问题应该新嘅一年神你想我点？新年不是说我做些什么事可以令今年开心快乐那一年，问题应该是神啊，在这年里面我要做些什么事 to make you happy， 我要做些什么令我令你开心，这个是真正我们要问的问题。戏剧化少少，只鸡好攰，今日唔嗌就唔得，唔起唔得啊！今日腰酸骨痛，今日瞓得唔好，唔得喎，日头残喎，唔得，得起身，哎呀好攰啊！哎呀，哥哥哥哥哥哥哥，阿哥哥，细声我少少，因为佢唔够瞓，但都有嗌到。祖迪嗰晚好鬼夜瞓，但只鸡叫起唔起？嘿，依呢个我为咗啲原则，我唔起，我就唔能够为我国家尽责，呢是盖过自己，盖自己。我谂咗好耐好耐，有冇歌系起来就开始？我谂到一首，我真唔识嘢喺度唱嘅，因为你知边首咯？你唱完先唱俾你听。鼓励大家起来，为主缘故突破啲嘅嘢，包括早起身、早起少少，准时翻崇拜。鼓励你星期三晚祈祷会，从来未去过，今年挑战你啊！起来啊！翻嚟教会，参加一次咁多啦，一次祈祷会。哇，好驚嘅喎！使唔使用祈禱嘅？你嚟到話，我想參與，我唔會唔開聲，一定冇人唔俾你唔開聲，你可以唔開聲。為神嘅國行多一步，做多一步，唔好做一個樣樣順從自己心意。其實我哋係。我们应该是属乎主，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不是自己疏懒的奴仆，不要做奴仆，我们做真真正正值得我们敬拜的主、侍奉的主的仆人。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学曾经何时以自己为核心、中心，我们的整个人世界都要找位于我们旋转，我们所行的一切为要满足我们，是要达成我们的愿望，达成我们的心意，而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的本分。人的受造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愿意荣耀神的时间，神就赐福，我就得到真真正正的满足，能够满足上帝，上帝又满足我们的心。神啊，我们就开始将我们仰望，或者我们有疏懒的，或者我们有真的疲倦的，神啊，让你加能赐力，让我们新的一年里面起来为你作工。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门。